好，欢迎到我 channel 今季拜就系总集篇时间。 总集 篇，摩尔一达， 我哋讲人哋嘅总集篇 系啦。我哋冇乜总集篇，因为我哋冇乜嘢要讲。 系咯，我哋有咩都冇，其实 系啦。简单就系、是、总集篇咧，正喺Wiki 嘅讲法就系、是、将一啲剧集啊嘅精华剪埋摆埋一集。 咩啊？剪牛杂剪埋一齐， 系啦， 送上啲相碟俾一次睇睇晒。 简单嗰只精华啦， 通常美名回忆啦吓， 咪又或者咩咯？即系要等你唔 精华咧，因为其实通正常嘅，依好正常嘅，即系嚟话有啲节目长寿节目咧，有时放有一个咧一个 以前针嗰长命翻，长命翻你由零开始睇，你会好痛苦咯。其实 咁有时一年嘅，即系嚟话有节目长 H 都有，即系嗰啲特别节目啊，好咗新年啦。大佬，新年我唞下都得啩，咁咪将啲精华剪埋一集咁拍。 可能啱啱个前一年播啲嘢，咪出埋一齐。 系啊， 正常咧就即系因为比较长嘅番咧，正常都会有一话会咁样放喺度，等啲员工休息下， 同埋啲即系有啲 整下 嘅 啲嘢。 啊，可以中途加入，唔使由头睇翻。 主要系嗰啲传话都要做嘢嘅人，即系导演啊、系扣嗰啲咧。 啊，系啊，系啊， 因为 我都要睇晒成个物。 佢要揾時間去重新去執嗰啲嘢啊，調整一下個人啊，本人啊， 都要唞 嘅，啦， 充電 嘅。而根據銀永講法就係、是、因為冇啲大嘅理由，所以佢可以投所以咧啲設費嘥曬啦，道曬歉啦， 啲收費講㗎。 系啦，所以就可以再投完咧，就只买嘢，跟住配个音，个新入应该大家要卖货，又睇噶啦，嗰种。 仲有另一种咧，就系预算外嘅总集篇咧，就通常嘅情况下就系为免要赔合约，即系同当动画教育公司同电视台会签咗约嘅。 系啊系啊， 如果佢到时到后交唔到片出嚟嘅话咧，咁就会俾人告违约，咁就好大件事嘅， 死人嘅系。 对电视台来讲都已经好麻烦噶啦，对一家细好多嘅动画制作公司仲大喎。 系啊系啊，咦？但系突然间谂到个问题，你话开天窗呢样嘢，我谂 Lights Fall。 我觉得真系冇办法，即系非常非常紧个。 系啦，即系呢啲系又系意外嚟嘅，即系佢唔系冇做到，但系问题系即系因为某啲事故 吓， 即系太敏感， 急啊， 快啲抽起。即係做好曬。 呢種咧係比較特別啲嘅例子嚟嘅，即係有時某啲社會原因啊、大人理由啊諸如此類，咁成日抽起，咁結果 間中都會有嘅。 通常呢啲嘢就電視台層面㗎啦，咁就唔關製作公司。 動畫公司 就 我片交俾你啦，你唔播你嘅問題，你唔好我講。 電視係啦，即 係搞唔掂你嘅事啊，大佬。 問題呢個就 你唔好追我死啦，大佬，即係咁樣啫嘛。呢種情況就另一個問題嘅，但係就比較少。 咁嗰種情總集篇開天窗式嘅總集篇咧，就係講緊。因为其实如果有经验嘅人要极速去剪一个最终大片出嚟啦，一两个钟头已经完成到噶啦，咁、你到真系问市民，你又问到你赶唔切啦，咁你咪你做你剩翻几个钟头，你就知道你赶唔切噶啦嘛，其实，咁你咪喳喳剪个总大片出嚟，如果你仲赶一切揾人，如果你有一日时间的话，咁你咪仲揾一切。緊急 call 翻啲人翻嚟配幾句， 使乜 call 翻嘅 ？call 一個人出去得啦，就揾個旁白跟住講完算數啦。 係啊， 唔係最精，唔 係有時係旁白，有時係女主角。 咪總之又快，好快搞掂。 最精，唔係最精彩，唔係最拿手就文他媽咯。夠膽死同一個萬事屋一個畫面，跟住生屋連三條友喺度講廿分鐘，唔係五分鐘啫。咁嗌佢五分鐘啦，死人他媽最拿手嘅。嗱。前面五分钟三公里，后面五分钟三公里，中间中插片，加正真嚟之前好劲，我依家有 玩。嗱，呢啲我都系玩嘢，表反面表你讲咗片 新 wise 咧，作为一间老牌公司咧，佢呢个事件咧特别多嘅，最经典吓，甩到嚟晒，甩到系清咗上动画史上近乎空前绝后嘅人，总名一季四套总集片， 吓， 仲有大量重复嘅旧画。穿崩位离晒大谱嘅罐头嘢 咩啊？即系 freedom 有 freedom 嘅层出现 呢个就我哋嗰时 人哋 我记得我印象中喺 Family Channel 都有几个唔同嘅场合都讲过 经典到啊！ 主要就系个呢次咧就系水岛式啦，唔系可以叫水岛式啦，即系剧本加太迟 系啦。 咁就连赖咗后面所有制作都拱后咗，咁你拱后咗真係唔够时间去到极点， 咁就係變成各種要慳作畫嘅製作方式咯，甚至直情係根本趕唔切咯，諸如此類，咁啊真係總集編咯。 因為當時其實有人講就係，因為劇本加唔切，咁你畫唔切，因為一般一套動畫由劇本寫劇本到實際播係十二個星期，依個係最完嗱，當然啦，十二星期係理想論 理論啫，呢個 通常八星期嘅。咁你八星期 play part 咁樣嘅八，但係如果但係據當時有人即係就喺網絡流傳啦，即係相自稱係嗰個內部消息人士就話，當時得四個禮拜，四個禮拜點少飛，就身蛙少唔識變，少飛都飛唔到啦。四個禮拜 咁啊，變咗有個情況就係話，即係點樣講啊？將件嘢斬件分開幾間公司去做咯，係嘛？好似咁嘅事可以 有即係如果得都算 下下得嘅。 我知當然啦，即係幾個問題，大家有冇公司肯採你？ 最簡單係用乜事都 buckle 裡面阿貓心話齋，我想拍我拍賣原畫，有冇可以有原畫？有平有靓原画， 原画咧就仲可以，你可以四百个 cut 俾四百个人画。但系问题就系有啲嘢系一定有顺序噶嘛，你分镜未出，咁唔系你剧本未出，你就出唔到分镜。你分镜未出就出唔到原画。 或者要分镜先，你分镜冇嘅话，你画画 画。我讲个好简单，写 program 嘅人就知噶啦。有 program 最中意讲 PM 个咩啊？即係佢 PM 係會覺得你係可以用十二個大肚婆，唔係係用可以用九個大肚婆，一個月豬落三個仔出嚟，就係咁簡單嘅啫，就係同一樣嘅原理。你動畫係唔可能，即係有啲嘢係斬唔到嘅，真係斬唔到，佢真係有順序。 唔係，因為最麻煩就動畫呢個就流程，所以叫做線性流程就係、 是。 你一個 part 後一個 part 拖咗嘅話咧，就成個後面就成班就，所以點解出現咗呢個情況就係咩啊？前半月咧，後面做拍攝啊。特效嗰班友就翘翘手，原画画到死，好啦，到原画画完啦，头咧就轮到嗰班拍摄啊，特效嗰班友做呕泡。 唔做咯，讲 program 都系噶，你前边你做设定啊，做嗰啲嘢嗰啲，就一开始就忙到呕血，到后边到啲 debug 嗰啲，做到你呕血嗰阵时，你喺度翘埋双手，使唔使帮手？ 系啊， 咁简单嘅啫嘛，真系好正，所以就会变成就你真系讲唔切，就真系神仙难变嘅。 系啊，咁呢種情況有咩？呢種叫就係背景，就係由以前啲動畫，因為一般嚟講，以前動畫就電視得幾個大動畫公司同埋以動畫一拍一年嘅， 係啊， 相對嚟講佢哋會比較容易預出呢個時間， 走賺 多啲咯，同埋動畫現時間動畫製作少啊嘛，而家大動畫公司佢自己自設廠房，即刻嘢相對講佢會少啦， 穩定啲咯，即係你有自己班底喺度，唔使加翻外勤嗰陣時。 最簡單就係、是。東影都話東影青山聰大神，你話青山聰大神話未聽過咩？佢當每次東影一做劇場版嘅時候咧，青山聰係講一東影光美咧，佢寫住原畫青山聰，作畫監督青山聰一個名，一畫一人原畫一人作畫監督，黐線㗎！呢個話呢個係得青山聰做得到㗎咋？ 我好懷疑其實係咪因為即係代表名嚟嘅，其實後面有班人 唔係啊，唔係真係得佢嘅咋？唔係點解青山聰空前絕後，即係東影神話就係咁樣，佢一人一個人原畫。即係當然啦， 咁冇嘅咁。 但係對青山聰作畫，大家當你知道一個人原畫嘅話咧，已係好厲害㗎啦！即係假當一個人啊。江美管真唔系难画嘅，但系都谂过一个人画好厉害。 我谂你一个人画呢份量，咪加倍咯。你原本系即系三四个人做嘅嘢，咁咪 系啊， 一个揽晒你。 但系东影，但系情况就系、是、东影佢本身即系高手云集。你谂下一间老牌公司画咗咁多年， 咪同埋佢啲嘢都系基本上系一个框定好晒，除咗新嗰啲。 甩碌机会系东影，同埋东影系一个好老牌制作公司，佢唔俾甩碌噶。佢有自己原画公司 K 卡嘢，佢嗰个制度管得好严，但系。一啲中小型動畫公司咧，一甩起上落啊，唔係新 Y 市啊，最經典頭一總名四條一碌啦，銀塔咪甩碌，人媽帶蛇王啊、吞格數嗰啲嘢，去到騰空極惡奇被捕嘅。 跟住你 J C 都好多甩過啦， 嗱 J C 又多到不， 因為 J C 好似又冇咁出力 物水，未講就 有少。 頭先我開麥先。 嚴重性冇咁犀利咯，即係會甩，但係都係啲好大家都會預期會甩嘅地方。 唔係應該嗱，頭先我開咪前我講阿小直話啊嘛，我列個表有咩甩碌事件，我話點列啊，大佬七鬼鬼都有， 係唔係？我列唔係問題，但係要印象深刻，大家一講會知咩事咁樣。 嗱，好簡單嘅，啱啱好播完嘅先七大罪，係 啊， 甩咗漏碌，而家最後一集 係用翻個七大罪，係 啊， 翻係啊，阿連冇有七大罪啊， 結果搞到最後一集要七廿九可以網上播埋。 咁呢粒碌周不少有㗎啦。 729啊结果。 729号啊。 哦即係叫做讲一次即係七。 冇啦但係呢、這个呢单呢就係佢仲播得出已经算系咁㗎。 因为今日有40粒。 因为我諗緊会唔会好似之前啊先得咩个情况咁样做到一半途半。 哇先睇 有细官 大佬、啊、真系。 结果咪超十年上咯今年先上咯原本 乱 上上㗎嘛。 原本系三部曲嘅第一部变成三部曲 最 后一 部。 有一部已经比较算好啦仲讲。 唔其实呢个顺序啱啱好嘅若月亦啱啱亦个推出顺序。 唔系咁似东影拉打同埋绝对关系。 咁呢、這个情况呢就比较你话因为点解好多时呢公司虽然话总集篇就唔算系违约嘅但系其实唔话你对公司嘅信誉会好大影响喺度系 即系交到功课、 啊。你搞多几次呢就冇人肯搵你又或者系你系人哋仲肯搵你但系喂会唔会总集篇㗎、啊、你上次乜乜俾人用到几嘢你都唔爽啦。 啲案底系咯、 一般所以呢出现咗情况就系一系呢就系总集篇即系阿麦美好心地塞喺小巴黎三话斋，我唔知中意第三话总集篇，只系有下事实。另一种就系咩咧？唔要总集篇，头期话出现咗小巴黎，喂小巴黎点解啲人成日举佢例子就系佢有齐晒啲动画界成日见到 我之前阿死啊突然间监督之前嗰套 嗰个就算走到黐线嗰种嘛， 布鲁听过， 嗰个经典嘅又系。咪即係最緊就係佢引嗰説話，即係其實真應該咁講就係、是、啲人問訪問過小巴哥製作嗰、那個製作人，依套嘢有幾成真嘅？六成真，三成假，一成就係我希望係咁。六成真已經好恐怖啊！其實係 其實唔止啊，我覺得佢輕手咗其實。 六成真其實唔係，其實我覺得一成係希望咁就係、是、套有喺佢唔做嘢嘅人話，我公司邊有咁多正妹啫？ 唔系、哦、有罗里有觉得装大系冇咁正咯， 唔系有靓正妹唔出奇嘅，但系依个另一个系弱啦。即系讲翻咧，就系嗱呢六事件啦，小巴强已经有两种啦，第三话总集篇就有啦。先七大着第四集， 系啊， 前一集冇嘢，佢挨过第三集， 啊、 第四集之后， 但系都挨唔到第二天啦，即系 少女战车啲第三、第四集就总集篇啦。撞鬼啊！嗱， 长尾差唔多，长尾都系三四十啫。四十半四千五啊嘛，好似。 吓，但系佢系一开始直情延咗一话啊嘛。 啊吓， 仲要即系嗰个喂，你啱啱开播，我真系唔知道你总跳舞啦。即系佢。佢呢度會成日會出現咁嘅情況，有時有種最中期嘅話，就係成啱啱我哋之前有講過啦。有時你一套動畫唔會有一話成嘅話外判咗俾外判公司， 啊、 然後如果嗰間外判公司甩你 底啊， 即 係 成 日 打 嬌 咗你， 即係我唔做啊，你自己搞掂佢啦。 唔係，即係有間就係阿喵心咧，你佢又話有個原畫，有好平嘅原畫賣，跟住佢朋友吐槽。越平咪越冇人买，咁好啦、你平平啲买出去啦，咁捻落咯， 系咯， 咁你咪要揾阿次嘢过去斗磅 Q 住佢咯， 我要如画师逼佢画咯，因为即系实有嘅，就系、是、你赶住就系周围谂住投即系九急跳墙，周围揾外判。 啊、好似话如果咁样嘅，嗰啲作画胶都咪成个衰石穿咁长咯。 即系点解嗱？有啲动画就通常咧，一动画咧。一个仲话监督正常嘅， 正常系一个仲话监督。 三个仲话监督就表示套噶，真系好认真。即系例如话系我记得 Cycle Pass 系经常性出现两三个仲话监督嘅。 同埋好似动画就叫系 Cycle 系四集一个 Cycle 咁其实 系啊， 即系有四组仲有组，跟住每人负责一集咁去。 系啊，通常嗱呢个亦都系小巴球教嘅，因为小巴球我一定要睇嘅，因为呢套嘢好多里面嗰啲 基本知识。你讲过你制作系起码八个星期 系啦， 咁你冇可能你一集一个星期，咁你冇可能系同一天。 一般嚟讲，动画嘅制作一系同一时间四集制作，首先就一集之后一咁咧就一二三四咁咧，当第一集做完之后咧，咁咧就之后第一咗咧做第五，咁一路咁分落去嘅。 系啦， 好啦，又乜你通常咧就第一集会做八个喺播之前集八个礼拜做好噶啦。咁咪做，咁你八个礼拜之前做好，咁到播第一集嗰时候，佢咪去做第咪啱好做完第二集咯。咁做完第五集，咁跟住佢好啦，到第八集时佢啱好去播做完第九集第十集啦，咁样啫嘛。你 佢个博士上去啫嘛。 依个系好理想论嘅。 唔系，但系如果中间有人一碌嘅话，压住咗嘅话，吓 嗱，好简单就是、最简单就是、经典用我哋 最容易望到呢、這个规则嘅情况就系戈伊塔。 因为佢系逢三选一， 即系嗰天又出事啊！你知唔知？ 系成好明显就系成天人唔知去咗边，我唔知佢系死咗啊，集体受伤啊，食物中毒啊，定系病咗 ？A B C 组永远都系 C 组出事， 系成系啊，因为佢稳定个规律就系因为佢成组人出咗事。我唔知佢咩事啦，总之佢又出咗事，交唔到嘢出嚟。 总之系嗰种要播片嘅时间就 咁。另外嘅组都爱莫能助，因为佢自己都做紧嘢，咁佢哋亦都唔可能会夹埋生到份神，生个多一话出嚟嘅，咁啊变成每三话就一个 special， 三话一个 special， 就点解就点解今日就会出现咁嘅情况？ 因为最麻烦就系、是、嗱，喺呢度讲翻先啦，就系、是、一个动画一至两个动画金都正常嘅，三个就认真，四个咧。正常嚟講就只有第一集或者最後一集，因為嗰時佢需要大量嘅原畫，一個作畫都做唔切，超過四個監督又嗱，超過四個監督，但唔喺特別話數咧，就好簡單，大量外判，佢嗱外判三四間動畫公司，咁佢交完之後，你因為佢外判咗，你翻嚟睇啊嘛，咁你咪 夾翻個， 咁咪係本來佢作畫監督已經唔得閒噶啦，咁咪揾另一個作畫監督做。而另一個作畫監督做完之後，你又揾翻原個作畫監督做，如果就變咗四節目作畫監督啊，作畫監督副啊，作畫監督助理咁樣，出咗六七個，咪流咁亂咯。依情況就係生出已經係生咗出嚟咯，生唔到出嚟啊！係有好多情況就係連依個情況已經叫做咩啊？ 唔 係 即係好過冇咯， 依個起碼交火嘛。 舉兩個例子，就係一個就係楊豔，即係木隱城市嘅第九話。你睇入邊啲 staff 啊，同其他話數係唔一樣噶。我唔 sure 系唔系外判，但系嗰一话系点嗰而嗰一话嘅作画系特别崩咯，特别多。 崩坏做呢个就系传说嚟嘅。作画崩坏咧，呢个系另一个话题。我下 但系原因都系因为咁样走出嚟嘅。咁呢啲情况就系讲紧你外判嗰下出问题咯。 系啦，即系你揾错人啦， 遇人不熟咯， 遇人不熟。因为唔系应该咁讲就系遇人不熟 啊， 前就系你好有都遇到人啊。 通常系人都冇啊， 遇唔到人，因 为个 到时到后嘅话，咁啊到时到后同你两沙滩冇， 系万泽进皆进矣， 冇，即系甚至系走 Q 咗佬，咁你点啫？咬佢啊？你咬佢，佢都唔会生份嘢嚟噶啦。你谂点咧？ 依家先会咁嘅情况，真系系真系要揾人揾，完全揾唔到。 咪应该就系动画，动画太多。间间动画公司都唔够人， 斗抢咯， 斗抢。但问题就系你就讲紧就系，就算你肯出高啲钱，就系大佬话接咗人嚟先，要画紧我冇理由掉得晒，因为你人工高啲，掉得人啲嘢画你噶，冇理由咁。呢个讲唔通啦。 道德问题都系一个， 依系就依系商业嘅诚信问题啊嘛。咁如果就咩，你慢一步抢唔到啦，咁咪坐咗艇咯。 系啊， 阿杰个咩心收围啊，消化个大一大 呢个就冇计，冇人咪被逼要延期咯。 系啊。通所以依家依咧就情況就係、是、東影點解可以少啲啦？就係、是、佢本身個自己佢原畫，佢自己個原畫廠，佢自己一批原畫師，同埋嗰班原畫師個個都係怪物嚟嘅， 真係好。 青山聰唔係青山聰，只係最離譜嗰、那個，但係其他唔代表其他唔做唔到啊，只不過佢唔需要咁做，唔需要咁變態啊。 好簡單啫嘛，你睇下驚動咪主要驚動都咪從來未甩過。 唔係驚動嘅做法係用時間換翻， 因為佢用兩三季去做一套動畫，你兩三季做一套動畫，你甩佬嘅機會就好低嘅。 佢將個最後時間拉長， 因為你會晨早知道你唔改唔切，咁你就可以識得變陣嘅啦嘛，咁就可以開始。咁你臨拉屎嗰兩個一個月先同佢講做唔切啊，咁點啊？撲人咯，撲人你要時間噶嘛。你扑完咁你咪嗰个月你甩落机会高咯。但如果系相同比例嘅话，可能京东系三个月前话咧，喂，三个月前话你听嗰一话唔够人噶咯，咁你都搞唔掂单嘢，咁你就冇咁戆居噶嘛。 讲下先，你头先讲 J C 啊，你而家 staff 好似都试过有 staff， 印象中都试有，新房都似有。 staff 咧就比较少跟咧咁样甩死嘅， 甩得咁未， 因为好简单嘅啫，因为佢阿头系新房。佢炸人都有翻咁上下功力咧，佢識得用好慳原畫嘅方法。 唔係，但新房嗰啲作畫手法其實係好慳。 係，所以好少得錄嘅。嗱嗱， 其實即係佢係好巧，用啲定格畫去做。 嗱，頭先我開麥之前，我講下就係、是，預期講話邊一粒碌咧就嚟講咗，邊間冇甩咗碌嘅，冇案底嘅。京都动画， 咁你话我呢个我系当时又套咗租，而家要再套一次，咁你够新咪冇案底咯？ 嗱，老即系乜就系、是、我讲一，我叫得出名嘅都唔新得，录下先啦。 冇案底嘅基督动画啦 ，PAS 又系冇案底，因为 PAS 又系嗰啲嘢花两个时间做咗季动画，即系佢同埋咧好少同时做两，因为同时做两套动画噶、 啊。 上一季好离谱，上一季好特别就系咩咧？有顶天同埋另一套一齐做咧，系因为有顶天一早做好嗰种嚟噶咋。 其实咧近期你近年应该一年前去开打后咧，见 PAS 会开始双开噶啦。人哋直情咁，人哋实际上有两个工作室，你冇理由做同一套作品。 咁佢又真系扩张咗佢， 佢系扩张咗，所以你 同埋佢本身有一个几元、啊、叫做几好嘅一个叫培训制度。佢、 啊、 相对嚟讲唔似其他动画动画公司周围搵啲廉价劳工。咁所以咁佢 好似话包宿食。 嗱，呢、這个之前我讲开PUS 嗰单嗰啲劳资纠纷时讲过嘅，佢、 啊、 包宿舍。包两包早晚餐， 啊、 包一个饭盒。 唔系因为好客观讲， 交通接送， 即系你釜山，你假设你住关东，你由釜山去翻关东，你起码都三个钟啦。 唔系，可能你唔容易可能吸引唔到人。但系因为咁，同埋佢限你两年内一定要识，一定有表现。如果两年冇表现，我佢叫你走。 呢、哦這个梗系啦，呢、這个就 佢唔想你浪费时间，因为阿桂川、啊、即系佢讲话就系、是，喂，你两年嚟都冇料到嘅话。你继续系都冇，都你都系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嘅。 老实讲啊，我觉得你，我 要做啲残忍嘅。 我觉得 PAS 嗰种咧，算系深山集中营。 系， 但系 运系啊，冇食过，梗系深山嚟噶嘛。 运你系深山，然后话 嗰个内陆嚟噶嘛，系噶。 但系因为咁样，所以佢 keep 先唔讲呢样嘢人唔人道。OK， 我知唔人道嘅，不过 喂， 不过佢相对嚟讲系冇咁容易会 出事。 非计划性嘅唔够人。啊、即系佢人，你晨早知嘅话，你就可以有其他地方咯，到 嗱 补 充啊，嗱补充一点啊，我唔系话总入片，唔系话一总入片一定唔掂噶，即系话通常咧，如果两季翻嘅话咧，有一集总入片正常嘅，即系好似 咁你季同季之间交接咁啊， 呢个就季同季中间，因为正常嘅，我哋而家成日见一季动画其实系十二话噶嘛， 系啊系啊， 但一季实际上有十三个星期噶嘛， 其实就唔应该嘅，正常如果唔计最尾嗰话当系重温咁样计嘅话，系 唔系嗱呢嗱正一个呢个阵间再讲嗱套Recreator 阿贤姐嘅吐槽位就话。一季同一兩季之一季之間，如果你唔俾我哋做個總集編嘅話咧，我哋監督同埋中作人員就變咗木乃伊噶啦，嗰種啫嘛。即係你 唔係即係兩個容易啦，即係呢個另一個容易。 即係啱啱一開始講俾佢休息用啦。係 啦 係啦。嗱咁樣有一種咧就拉屎個滑嚟甩碌嘅，就呢個情況係好少見嘅。血界戰線 係被我稱之為都市傳說就係、是、不存在血界戰線最終回，到大家都叫唔得咗。 呢個 一到係差唔多連文六川光、文八好大作。佢系我又唔知道，咪又唔知道，呢套嘢去边度？ 冇啊，几时啊？唔知 得到大家系几乎就唔记得咗呢套嘢存在。 因为咁呢两个情况会好特殊，就系讲紧你如果你系纯粹系你做唔切啦 ，click 卡嘢咧，你跟手你就会知道你个制作组啊，你会你佢嘅人啊，因为你啱啱讲过啦，你我当你声优啊，你声优你要提早三四个礼拜去到咁噶嘛，咁你三即系话你三四个礼拜之内，一个月之内。都唔会有下话嘅制作，咁即系最少两个月之后，都最快都要两个月之后先生得出嚟啦、 啊。甚至乎可能不见。 咁我哋结果就系好似四个月你用咗。 四个月 一季， 原本系六月尾嘅，变咗十月头，由春季嘅尾去到秋季嘅头， 系甩到大家都唔记得咗。嗱、啊，正常嚟讲咧，一季嘅时候反而我系可以理解就系、是、排唔到期。即系仲有就少女战车，当时圣诞节佢甩咗两集嘅， 档期问题， 档期遇唔到啊！ 档期呢啲同雨卡一样挤出嚟嘅啫，即系好简单。啱啱讲 Godita 系佢后边好似少咗三话噶嘛，因为你中间边跳咗去，后边少咗个三话，下一季就攞翻出嚟啦。 不过有时咧有啲嘢系冇嘅，真系冇嘅。 咁你讲开少女战车咁讲， 嗱，依家咪 Adidas 咧，依家公司正正兵工嗰阵得嗱。甩碌嘅动画公司开天窗嘅话，真系何其多，但系甩到成为咗公司招牌 系 Adidas 嘅啫。佢有咩？ 喂，咁咪即系等好咁滞嘅。 佢由当年啲唔系当佢由最早时嘅恶魔之子啊，阿德拉斯出嗰只女人转身嗰只系 game 咧，唔记得咗叫Devil Child 嘅啫，记得佢。 Devil Child OK。 嗰我唔记得咗咩名啦，谂唔出，一时谂唔到。嗰次出意外到而家，因公司咧就同制作出意外成咗等号噶啦。经典当然系少女战车啦，甩咗两集总集篇，跟住最后 电影都甩埋，好似系嘛？ 电影就好甩咗。电影嘅好处咧就系你 可以下效，可以下效 下中。 但真系抽。 原本十一月变咗系 唔系原本暑假甩对秋天。 嗱、嗯，虽然呢个咧呢、這个碌系唔系佢哋走出嚟咧，即系我有保留啊，因为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导演叫水岛路啊， 水岛路 也非之最啦， 水岛路系迟交剧本嘅出晒名噶啦， 甩碌大王嚟佢系。 OK， 跟住近年就最出名嘅三正星啦， 三正星正见天第三就冚尿重练， 系啊，被逼要。跳去下季再重播， 结果骨牌效应拖到长期尾尾、 啊，都要拖。 作画崩坏兼甩碌两集，喊都冇。 又系结果两个钟话边咯，嗰两集咪变咗要压喉咯，空出系咯，播唔到两集。 因为情况就系、是、佢本公司已经系细公司啦，你嘅三面先冚掉重练，结果你可能就谂住用啲人手表嚟啫。你嘅 拖翻后边冇拖埋下季， 你嘅画长期尾有人过帮 啦。因为嗰阵时已经个 shot 已经定咗，你冇可能临时抽起套嘢噶嘛。 系啊。咁咪夹硬顶硬上咯，结果见到咁样情况，即系连续两季都甩 好大镬啊！呢个情况就尤其是近年嚟咧，呢种情况叫做多到脚啦，就司空见惯。嗱，有一样嘢近呢几年特别多就系、是、最后一集嚟个 OVA 咁嘅嘢啊，冇乜特别意思咁嘅嘢咧，就乜好多嘛。 哇！即系特别版一个钟头， 有啲系唔系啊？直情系 last 个话系有啲似日后日谈啊 ，OVA 啊，三死回啊咁样。 系 点解啫？越嚟越滑甩碌啊嘛！ 缓冲位啫、啊， 缓冲位。我实际上系做十一话剧本 last 个话攞嚟。如果乜事都冇，咁咪出，咁咪正常咁出个咁样。 出个后日谈啊，中集片啊，K 加二，唔系中集片，有中集片事喎，出咗 再先。出事咪正常。 唔系，因为第一集谂唔到咩拍，中集片剪咗算数。 真系，如果中间真系出咗事，咪顺延。个故事进行一季，你唔使另外揾地方去谂去塞翻佢嘅结局啊嘛，因为一套作品冇咗个结局，好乱大镬嘅事嚟嘅。 血界线先试过啦，唔好再嚟啦。 因为 啱啱讲血界线先讲到一半，佢行出嚟就系话，因为我哋后屘发现我哋个古仔咧就塞唔落 last 一话之内系放唔晒我哋所有古仔嘅，我哋要另外再砌个。咁嗱，虽然 死佢啊， 虽然呢个理由好荒谬，但系我信噶。点解？因为第一就佢最后真系唔止一话嘅时间啦。第二就系咧， 唔系，如果佢真系要用四十几分钟去做晒成个 故事。第二，如果佢纯粹系因为真系做唔切开天窗嘅话咧，佢唔使放咁厚，佢唔使厚咁多，佢可以去。 呢个系计错数，我唔系，即系佢以为可以一个 lock 一个 slot， 即系一个 cool 可以放晒咁多嘢落去，结果到最尾先发觉， 褪下褪下，好似 收唔到，点算啊？ 褪，因为你其实可以系几个 cut， 总之一个点讲，一个小段落做一个分镜去褪落下，话褪下褪下，越褪越多， 越多，唔系一点一咯， 即系三条，唔系呢个今次咧讲紧五条尸体点样变落出嚟， 冇错，系呢个情况。 系呢种情况， 因为条尸体一点一，一点一嘅嘛，咁你用一话做，咁啊剩翻零点一咯，咁冇话零点一，咁积埋一集，十集就一集噶咯。 系啊，咁啊褪咗一集出嚟，咁嗰一集咪冇，咁你最后变成一话之内要塞两集，咁啊塞唔落，咁啊。 唔系呢个系另一个出事嘅方式嚟嘅，即系但系个高， 我觉得好，真系好罕见，我印象中系未撞过咁嘅情况，因为通常都系宁愿系角咁咪斩咯。嗱，我知点斩，总之斩到咩咯。 我而家答你，我就系你想知道点？你近排咧想打想知道咩叫甩碌嘅话咧，打曼扎缺住 Chiquita 曼扎尔俊， 曼扎 尔俊。咁你就揾到下边嗰个句， 呢个听你话咧， 边有 tag 噶？ 你 Google 一揾嘅话咧，就揾到，我就系又你自己掉6.5万咪咯，一打咗，跟住咧嗱，好有嘢，一打嘅就少女战车啦，Long Gladys 啦，三正星啦， 出晒嚟啊！ 阿特少啲嘢就落。 自从白霜出咗之后，大家会用呢个形容去形容啲出咗事嘅动画。 曼特尔俊啦， 咁当然出到最极限就会出现啱啱我哋讲啦，一系最轻嘅就系作画严重崩坏啦，要么就系总集篇啦，直接开天窗啦，唔见咗坏嘢啦。 冇啊，下个季搵个 slot 塞落去先播咯。嗱，即系 OV 到 OV 播。 嗱，我讲下啦，就喺四月咧。而我而家睇，我打喺萬策二進呢個節目就揾到啦。原來絕機加奇尼，正太加多兩套已經有總入片啦。跟住頭先，跟住揾有啲戰機6.5又有總入片，你話多到啊！黐線，抽季季都有咁滯。 月色生味咧就點講啊？其實我係唔明點解佢個作畫可以都可以咁樣做唔切嘢嘅。其实我唔系好明嘅，套嘢本身系唔错嘅，最惨 因为我见到有呢个 Baywatch Witches 呢个咩超富魔女嘅新作啊。 即系 咩事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我 冇睇，所以唔系好清楚。 O K， 即系 嗱，各有讲下啲怀旧经典啦。 吓， 有啲有啲情况就系有种入片就唔系因为佢哋赶唔切，系纯粹俾腰斩。 吓， 嗰个叫高达。 哦， 当时佢本来四一系一年翻嘅， 伊利安都系啊，伊利安同高达咁嘅情况。 但系因为第三十九、第三 收得啊嘛， 第三十九话要咗咩腰斩，但系官员腰斩之后突然间红咗，结果阿傅奕明白唔止咗三出嚟。 嗰时好多作品都系咁样嘅，其实 唔系一样就系你傅奕点解你佢咧就咩？佢剪中 神经刀嚟嘅又系， 佢动画嘅公认嘅剪中牛杂佬嚟嘅，佢剪中系片天才嚟噶， 唔系同。佢殺都係天才嚟嘅， 唔係佢好啦。當時咧，佢啲人話佢咧，佢可以隨便平平咁，呢間科一日就整咗套作片出嚟噶。佢高手嚟噶，副嘢剪咗剪咗個編剪到，都係話高達三部曲重新加劇場。 唔係，我最記得好似意識嗰陣時候， 意識佢又剪又去剪噶嘛。 咩新舊片黐埋一齊，好 佢做佢出嘅佢， 好犀利啊！ 依個係好多人冇乜留意，其實副嘢依個天才 嘅。嗰陣時閃成咁，你都望得出啦。 黐腰線嘅啫，舊片講跟住變咗新片， 但係夠膽剪剪喎。 咁仲如果讲怀旧经典，仲有一个就虽然唔系甩到变咗中诈片，跟 Buster Last 哦灰色， 哇 冇钱做彩色， 我未剪，我未睇嗰阵时咧就哇成旧咧咩事你啲话，即系嗰扎又系啲不负责任的咩啦， 系啊，当年制作系不负责任嘅咯，即系总之我表你睇你应该多谢我咯。 超精彩！我而家喺 呢个系精彩嚟嘅，即系嗰啲系算作画崩嗰类嘅，讲少少 咧。咁其实作崩嘅大部分、绝大部分基本真正原因都系唔够时间， 唔够时间， 唔系钱，系时间。 O K， 通常都唔关钱事嘅，即系因为如果你真系关钱事嘅话咧，你个情况会点讲啊？冇咁大镬嘅，反而调翻转。 因为冇咩话啦。即系播翻时间有预感，挤啲油油低。时间有时一样嘢就系你唔时间就可以皱纹咁样，拉极都拉唔长噶，拉极都好大块，拉啊咁样啫嘛。 因为你晨早，因为冇钱嗰啲人通常都系晨早知噶嘛。 系啊， 除非你个社长卷钱走佬，咁你套成套嘢就会死 Q 咗啦， 交破产咯。 系啦，所以如果系冇你纯粹系冇钱咧，你会晨早知咧就唔会出现咁多次。 嗱，有啲嘢就比较好运啲，就是、半话。甩咗半话， 吓，即系吉泽文本身半就， 唔系有半话总入边， 系咯系咯， 吉泽文 即系我早半集出嚟，跟住其他半集又不尖顶 ，A 索同 B 索啦， 吓，咁佢讲吉泽文 cos 第十话咪咁半吉半集总入边咯，跟住最后一集咪又讲起讲到 P 线咯， 啊， 本来佢让着又喺个半集噶嘛， 周华健唔单止系嗰话顶，你连后边啲制作都连累埋啊，最惨呢度， 系啊。一拖咯， 即系谂嗰排啊嘛，真系 啊，算好啦。谂下吉泽文边间公司啫？龙之子要濑嘢啦，仲系咁大，仲系佢主力砌，主力仲系追佢嘅主力制作，所以话濑起嘢上嚟咧，系可以咩嘢都发生噶。啊，最记得阿特系已经可以叫做咩？经典中经典啦，喺 冇计已经画出等号， 等号嚟啦。又咩？又話有時係大公司，都話大同一碌嘅事，有時大唔得。除咗東影之外咧，大佢好嘅人係一當一動畫多嘅話咧， 但係你接得多嗰陣時，你幾好一齊嗰陣時，啱啱咪抽真通，個個都做忙緊嗰陣時。 咁睇你咩啦？你 A1 其實都好少，我 A1 夠大啦。 A1 唔同 A1 就好少。 A1 呢個情況就係大量工作室製作，佢嗰個嘅流程正常咩？工廠式大量逼供，反而佢嗰樣容易控制到啊！因為佢有樣嘢就係咩，我唔理你點畫都好，總之交到貨得噶啦。喺用隻硬指引嘅話，你不如我畫只跳樓又好，開煤氣我唔理你之前點都好，點算都好，你交貨得啦。交貨之後你死你事。咁喺用咁嘅強大啊，你都話不如交到貨。呢啲係差噶，只作畫係一般啦，唔係特別差，係普通嚟差嗰只。但系交到货 ，A1 就好睇佢抌唔抌本落去。 SAO 嗰啲就包靓 系 嘛？ 系啊，即系你衰嗰啲咪衰起嚟可以好 Q 衰嗰只啫嘛。 啊， 所以佢个生产模式比较真系好工厂式，所以就因为你一呢啲咁嘅工厂式生产咧，就相对比较少会因为一两个人嘅明白啊，佢容错率高啊。 咁你咪唔会冇咁容易甩咯。 诶、欸，系啊，噏错咗。头先我仲话，佢头先我仲话东英唔会甩碌，啱先讲，啱讲完就净系卡到咪甩碌咯。唔系，不过 卡多系总集篇，出咗篇 有六点五话，因为唔系情况就系、是，因为卡多本身系用全 C 制作，对东英嚟讲呢个唔系佢个，因为对佢讲系想新，即系新动力嚟嘅。 都要摸噶嘛，佢都要。 唔系佢冇佢人手未熟习啊。系咯。因为嗰阵如果你叫话诶 Sally 话咁样，东英动画工房里面大把高手，但系 C 制佢冇人手，佢唔重新学习啊。 转新 format 咁。 新 format 嘅话，呢样嘢系可以理解嘅。 你要明白一样嘢，好简单嘅就系、你一季嘅动画，只要有一季嘅动画，你基本上你一定系如果会出总集篇，除非佢真系将啲总集篇放 last 话啱啱讲嗰种啦。如果唔系咧，只要佢出现过总集篇啦，就肯定系出咗事噶啦。即系只系讲紧佢出得出咗事之后，报冇一镬，报冇多镬咁解嘅啫。所以你只要揾近年，因为近年大部分都动画都一季啊嘛。你近年一季动画边套有总集篇就通常都出咗事， yeah. 即系你睇下呢两样嘢几乎系成正比嘅。啱啱讲你挖东通常会挖东墙补西墙噶嘛，咁你实系个东墙实唔见咗噶，所以你见到有一季动画有总集篇，通常佢其他嘅地方都会有啲赶啊，啲贴无莫名其妙嘅定正画啊，啲画画到鬼五画六斗啊，嗰啲咁嘅情况，你会好容易会见得到。 即系 blue 应该 系咁 个，就系咁咗咯。 实系咁，你好简单，你想象下个人望我甩碌，望到甩咗碌之后，咁、啊、你其他地方肯定唔会系好好啦。 系啊，赶头赶命，冇 check 咪出直接出咪变咗咁嘅情况咯。 咁讲得少，啱啱讲新马未佢，其实佢唔系啊，佢系讲紧人哋外出啊，两手一摊，你一系就收咗呢个货佢，一系收咗呢扎垃圾佢，一系就 一系你开枪， 咁佢就吞 Q 咗佢死尽死力去修正，但系都修正唔到几多，所以就变成出嚟大家见到个样，同埋后边几话都拖死咗，就咁简单啫嘛。 不过呢个就唉，即系我唔即系同情啦。好啦，咁通唔系应该讲就系依其实依个专题系分两 part 嘅，依一 part 就讲下啲拖即系叫做咩硬收我收唔落嗰种，乃嘢，之收到货嘅叫做作画崩坏，咁我留翻下一集再讲。